我告诉你们，皇军饶不了你们， 快给我捆上， 是 弄到一边去， 是 捆紧点， 混蛋，大盖眼路，混蛋， 闭嘴，住嘴， 吊屎棍，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，大太君饶不了你。 来人呐， 哟， 把这嘴捆上， 混蛋，大盖眼路， 闭嘴， 混蛋。 弟兄们别怕，我去报告高司令。 捆绑了鬼子，气杀了毛利，日本兵立即包围了这所院。 三次军，三次军， 将兵再集合。 내가너댓글전부터로해줘 把枪放下 요새깨끼어어시드쿠레 어시드쿠레 一声令下，只见鬼子们夸的一声，都把上着刺刀的步枪端起来，凶狠地冲着伪军士兵们走来。 等等，嗨， 弟兄们，跟鬼子拼呐！ 一个小队的伪军在鬼子的刺刀和机枪下全部倒在血泊中，刁世贵看得心惊胆战，他又气又恨又害怕，可是不敢吭一声。 看在高司令的面子上，这次饶了你，下次得不信。 跟上， 金坤，一起盯住门口的哨兵。 好的。 杀了你我还舍不得，告诉你，你先陪我玩玩，明白？好厉害！我就不信我只 能揍 你。八嘎呀噜！ 局长。我是孙定邦、 哦、大家别出声， 动一只声，别慌，大家都跟我走。快 跟着走，快点，快点， 跟紧点， 快 快点， 跟上。石排长， 你们先走，快点。 好 好 好，朝上翻过去，跟